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5集出嫁。一，时日飞快地过去，转眼就是腊月初八。腊月初八，黄道吉日，宜婚丧嫁娶，也正是沉寂多年的豫亲王府迎娶王妃的日子。豫亲王官身多年后，豫亲王府终于迎来了新的女主人。然而众人心知肚明，这并非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。就比如上一任豫亲王妃，谁又能知道这一回喜事儿什么时候会变成丧事的。豫亲王府迎娶的对象是定京沈家二房嫡女沈清，威武大将军府上三个嫡女，沈庙曾以草包愚蠢出名，沈月才名远播，沈清也能算得上是美丽大方，能干聪慧。结果好端端的姑娘就嫁给了豫亲王这么个人，说起来还是让人有些不胜唏嘘啊。 那沈贵也是疯了吧。 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小声道， 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自个儿往火坑里跳吗？真是作孽啊。 切，你知道什么呀？ 另一个人不以为然。 我听我当官的表兄说，这沈大小姐早已经和豫亲王暗度陈仓，肚子里都有了身孕，若不是因为怀着皇家骨肉，就该被陈塘了。 啊？ 你说的可是真的？ 周围的人听见全是有些惊讶，显然之前并不知道这一层。那人洋洋得意地摇头说道， 可不是嘛，听说当日宫中的回朝宴，文武百官都亲眼瞧见了，所以说这沈家大小姐一点都不可怜，咎由自取嘛。 嗯，的确如此，未婚先孕，伤风败俗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沈家二房怎么会叫出这样的女儿？沈将军光风霁月，可真是有辱门楣啊。 这关沈将军何事？沈将军常年不在定京城，还不是其他两房自个儿养出来的女儿。 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，话里话外都是对沈清的鄙视。从最初的同情到之后的唾骂，似乎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情，连带着沈贵和任婉云都被戳了脊梁骨。那人群中最初说沈清怀了身孕的人，却是悄悄地笑了笑，转身消失在了人群中。沈府内，喜婆正在为沈清梳妆打扮，任婉云站在沈清身后，紧紧绞着手中的帕子，却恨不得将那帕子绞碎。他好好养大的女儿，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沈清往火坑里跳。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对于任婉云来说，这一切就像是有人用刀子在割她的肉。与任婉云不同，沈清没有任婉云那么强烈的情绪，他安静地坐在位子上，任由喜婆摆弄。那喜婆笑盈盈地说道， 大小姐，老身要给您绞面了，这绞面有些疼，大小姐先忍一忍，等过了这阵子就能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了。 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这话，沈婉云只觉得痛彻心扉，险些晕倒过去。沈清却是神情木然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若非他的眼珠子时不时的还眨巴一下，只怕别人会以为这是一尊毫无生气的死人。喜婆心里瞧着沈清这副模样也是有些发怵，她从盒子中拿出一根细细的棉线，开始给沈清绞面。这绞面要将脸上绞得白白净净，的确是很疼。往常那些个大小姐总是要娇娇怯怯地喊上几句疼的，然而绞面的线落在沈清的脸上，沈清却仍然是面无表情，仿佛死了一般。 青儿， 沈婉云忍不住掉下泪来。 喜婆见此情景，瞧见新娘非但没有新娘的欢喜，还浑身上下透露出死气沉沉的绝望，心中也明白几分。吉祥话都不怎么说了，飞快地将妆面上好，就寻了个由头离开了。屋中只剩下任婉云和沈清，还有几个丫鬟。任婉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，不过是短短几月的时间，她衰老的如同那些老妇人一般，脸上的皱纹横生，白发也多了许多，哪里还有从前穿着华丽丰腴精明的贵妇人模样。 娘，不必担心。 却是沈清先开了口，她的嗓子涩涩的，听上去有一种古怪的腔调，似乎是在哭，又好像在笑。他道， 今日我所遭受的一切必然不会白白遭受，我会自己报仇的。 青儿，娘对不起你。 沈婉云上前搂住他，沈清木然地任他搂着，沙哑道， 爹娘都帮不了我，我自己报仇。 他的语气阴沉，然而那冲天的怨气谁都能感觉得到。沈贵的冷眼旁观，沈婉云的有所顾忌，终于让他们面对沈清出嫁的事实而无能为力，而沈清终于还是恨上了自己的父母。沈婉云被自己的女儿怨恨，心中更是如遭雷击，然而却又知道事情走到如今这一步未必就没有他的原因。若是当初他不去算计沈庙，若是当初在卧龙寺夜里他出门看一眼，亦或是当初他不给玉亲王写信说明被调包的事情，是否现在沈清也不至于落到这么个走投无路的境地？沈婉云勉强笑道， 亲儿莫怕，娘发誓娘一定会为你报仇的，还有你二哥也一定会让那个小贱货身败名裂。 沈府外头的大厅中，沈老夫人沉着一张脸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，沈元柏半趴在他的怀中，似乎有些惧怕沈老夫人脸上此刻的狠色，乖乖的不敢动弹。 添什么装？ 沈老夫人道， 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还有脸要添装？老二，你养出来的好女儿。 沈老夫人爱慕虚荣，最爱在外头摆脸面，这一回沈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终究还是瞒不过她。得知文武百官都知道了沈清的丑事，沈老夫人自觉老脸都被丢尽了，自然恨上了沈清母女二人。沈贵连忙诺诺地应了，恨不得现在就将沈婉云休掉。沈秋闻言却是神情有些古怪，似乎是想笑。大约沈老夫人自己也忘记了，她原本也是歌女出身，说起来又能比沈清好得了多少？无非也是仗着如今是沈家的老夫人，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玉洁冰清的大家闺秀了。沈万没有作声，陈若秋也不会主动地往沈老夫人气头上扑，至于沈信和罗雪燕更是大喇喇地站在原地，仿佛根本未曾听见沈老夫人的话似的。沈老夫人发完脾气又道， 哼，嫁妆也不要太多，这样的丫头犯不着花我沈家的银子。 此话一出，罗雪燕眼中的鄙夷更上一层。沈老夫人最偏爱的就是二房，虽说重男轻女，但是沈清也是在沈老夫人跟前长大的。明知道沈清此去嫁到玉清王府是悲惨的开始，多给些银子或许能让沈清活得舒坦些，不曾想沈老夫人吝啬至此，也无情至此，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风尘女出身的。沈贵又应了，她自来做的都是孝子之态，沈老夫人见她如此顺从，面上的神情也缓和了一些，目光又落向沈信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突然听得沈月惊叫道， 二哥。 众人顺着沈月的目光看去，自门口走来一名年轻男子，身着一身石青色长袍。这男子生得也算端正，细细看来和沈贵便有六七分的相似，只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傲色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家二房沈贵的嫡长子沈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